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周三，你的故事谁的歌板块，我们要继续的听歌听故事了。给喜欢这个板块的朋友呢再加深印象，同时给今天刚刚加入我们节目的新朋友们提供一个点歌的平台和方式。每一个周二的晚间到周三的上午是我们的点歌时间，周三的下午茶这个时刻大家可以来听歌。微博是唯一的互动和点歌渠道，大家要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现在就可以来找到我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虽然每个周三的下午呢大家只能听歌不能及时点歌，但是你也可以把你此刻听歌的心情告诉我哦，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来找我吧。首先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11月30号0:00到24:00，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一例。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官方支付宝小程序和微信小程序昨天上线了，停车人可以使用官方小程序来查询缴纳道路停车费。雍和宫发布消息，从12月3号开始，雍和宫将采取全天限额加分时限流、网上预约加现场购票方式，有序恢复开放。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抓紧听歌了，因为今天呢有很多的老朋友都说12月的第一天，这一年感觉快要过去了，冬天呢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和听歌的心情，所以他们都很想听到我的私人歌单，在12月的第一天我到底想给我的听友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我要先把你们的歌放完，我才能够放出一首我的私藏歌单，所以我要尽可能的加快速度帮你们念完留言。我们先来听大家在12月的第一天都想听到什么样的歌呢？此刻你也可以告诉我你的心情，2021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如果你正在945的电波或者是各种收音类的 APP 里面来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你通过微博的方式来告诉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首先我觉得今天要播的第一首歌呢，确实也是我昨天结束了直播之后意识到那已经是11月的最后一次直播，马上就要迎来最后一个月，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的直播的心情。被微胖耽误的凤凰说，再回首人生际遇就像酒，有的苦有的烈，起初并不喜欢酒的味道，但喜欢醉的感觉，偶尔醉一下是一种心灵上的解压，端起酒杯的瞬间将心事一点点融入酒中，喝下的不仅是酒，给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来一次暂时的断舍离吧。 明日的酒杯不要再装着昨日的伤悲，伴随着姜育恒的跟往事干杯，我干啦你随意。哎呀，听起来是很懂酒桌文化的一位凤凰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这就回手上了。凤凰也很可爱啊，说哎，人生的不同阶段都需要回首一下，用了还是我名字里面的这个夏天的夏。希望你们在回首这一年的时候呢，做年终总结的时候，都会觉得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来听跟往事干杯，到底干了还是随意，你们都可以随意。听歌的时候不要忘了到微博上来告诉我你听歌的心情，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 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也许是被人伤了心，也许是无人可了解。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人生际遇就像酒，有的苦有的烈，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有泪，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干杯。朋友就让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明日的酒杯莫再摇装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Thank you. 是干杯，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跟往事干杯。 往事干杯。2021年12月份的第一天，如果你此刻也想跟往事来干一杯的话，举起手中的不管是茶杯、咖啡杯还是酒杯吧。凤凰这首歌呢，确实点得很，也表达我想在12月第一天送给大家的心声啦。童宁说，听了微胖的凤凰点的歌，一股淡淡的忧伤涌上了心扉。姜育恒的气息把握得真好，歌手的头衔不是白给的。后面关于夸奖我的部分我就不念了，毕竟每天你们都在微博的评论里花式夸我，我都念出来有点凡尔赛，不太好。对，确实，我们说一首歌能不能真的打动你，有一个阶段啊，我个人觉得是词儿是曲，现在在这个阶段呢，我觉得确实是歌手的把握，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有好几首歌都是翻唱的版本，因为不同的人他在他自己人生的阶段，他对于这首歌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歌手这个职业，但是加入了他自己的情感之后，有可能很打动这一个时刻的你。谢谢大家很喜欢我们周三你的故事谁的歌板块。新加入的朋友欲求100号说，我想听一首我和我的比奇宝朋友，给枯燥的下午来一点快乐的源泉。你可能没有听到我们开场的时候我再一次给新朋友的一个解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大家的留言一般都比较长，我要先筛选你们的留言和歌曲，然后呢我再把你们指定的那个版本放到我们的歌单当中，就像你会看到评论区其他的网友他会指定我要听这个版本的这一首歌，这个不一定在我们的电台曲库当中一定会有你想听的版本，所以我要提前做功课把它放到曲库里面去。再跟大家解释一遍啊，我们的节目不接受即点即放，不是说现在你评论说我想听这首歌，我马上就可以调出来给你听，因为很有可能我们的曲库当中就没有这首歌或者没有这个版本。如果你喜欢这个板块，已经此刻听到了怎么办呢？那就像好人油漆匠一样，周三的时候准时来守候。只能等下个周二的时候点歌，周三来听歌了。我们点歌的规则和时间是在周二的傍晚，大家去关注我的微博，一般来说周二会发一条 J 语，那是我们双井号的一个话题，然后呢在那一条我也会写这是点歌帖，你就可以在评论区来点歌了，我回复你收到是你点歌成功的标志。我说清楚了吧？那现在呢，虽然不能几点即放，但是你们依然可以告诉我你听歌的心情，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给我留言，或者是等到下周二的时候再来点歌吧。好人游戏酱说，听网友点的好听的歌，乐享下午茶一下。好吧，没有问题。深海鱼儿也来打卡喽。好像还有木子同学以及墨守一剑今天都只想听一听网友们点了哪些歌，对吗？没有问题，在12月的第一天我们就安安静静的乐享下午茶的时光吧。接下来呢，我想为用户李老先生送一首歌，他说又到了12月了，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时光飞逝，十几年前每到此时老友还是会相聚一下，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几年只有靠手机相见了。感慨之时呢，想点一首罗文的歌《我始终是我》，让老友们都保重身体，享受健康的生活。 因为我不知道你想听到国语版本还是粤语版本，考虑到没有字幕，我就私心里为大家选了这首国语版的，来自于歌手罗文《我始终是我》，经典老歌，让我们一起回首这一年，像李老先生说的，希望大家都可以保重身体，享受健康的生活。 梦中的美丽也已远离，心中虽然不舍，却不想提起。过去早已成为过去，从未曾留下痕迹。等待的只是永远如此平静。想想过去的日子，并没有就这样忘记你。深深屏住呼吸，留下那记忆，你却不愿面对着我，愿得埋在你眼底。你说你心早已沉寂，如同萧瑟的秋季。我始终是我，虽然是我眼光先回避。我始终是我，虽然是我脚步忽然逃离，所有言语都是多余，原因并不在于你，我只不过更认识我自己。想想过去的日子，并没有就这样忘记你，深深屏住呼吸，留下那记忆，你却不愿面对着我，愿得埋在你眼里。你说你心早已沉寂，如同萧瑟的秋季。是我眼光先回避，我始终是我，虽然是我脚步忽然逃离，所有言语都是多余，原因并不在于你，我只不过更认识我自己。想想过去的日子，并没有就这样忘记你，深深屏住呼吸，留下那记忆，你却不愿面对着我，愿得埋在你眼里。你说你心早已沉寂，如同萧瑟的秋季。你说你心早已沉寂，如同萧瑟地球际。 可以在下午茶的时候听一首老歌，然后借助电波的声音问候一下老友，其实也不错，对不对？如果你也像李老先生一样，想要借助我们的电波的声音去问候老朋友，或者是真的可能已经失去联系的那些过往的在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你都可以通过微博来找到我，我帮你们送给他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赶紧为世界杯威武同学送歌喽， 他说天冷的时候，孙燕姿的歌就感觉到恰好的暖意了。克卜勒唱起来吧，没有特别的感言和故事，就是忽然想听了。嗯，这颗唯一可以用肉眼看到的星星，我们就一起来听吧。在天冷的时候听孙燕姿的歌，能够让你感到恰到好处的暖意的话，那我们的节目也必须要满足你的心愿。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投射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当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 点歌的同学说，刚刚做完课间广播体操，赶来听就恰好遇见了自己。你看，这是不是生活的奇妙？某首安静的听歌的下午，想问我更喜欢今天大家点的哪一首歌？他说，我觉得应该是孙燕姿。孙燕姿，我个人也很喜欢。其实真的啊，就是年少的时候，我没有太懂或者没有太 get 到她的声线的美。 真的是得打引号的上了年纪。其实我自己啊，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就说了，我觉得凤凰点的跟往事干杯比较契合我在十二月的第一天想在节目当中表达的心境。所以呢，不论歌手，不论这首歌的年代，就目前来说大家点的歌里面，我今天可能更倾向于第一首歌吧。好了，如果此刻你也在听歌听故事听大家的心情，欢迎你把十二月第一天的心情告诉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接下来我们要为写了两条评论的同学送歌了，而且呢他执意要把他的微博名字改成劳动者。好，为署名为劳动者的朋友来点歌。他说乐享下午茶是一个极好听又实用的栏目，每一个3:18的下午都是忙碌工作的劳动者智力和体力耗尽能量的时刻。然而此时此刻电波里传来乐享下午茶，听听主持人带来的精神茶品，无疑给了千千万万劳动者的油箱加满燃料，小伙伴们加大油门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又可以撸起袖子加油干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也是精神变物质的例证。我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所以呢想点一首周深版本的我是真的爱你，献给北京新闻广播，谢谢你们辛勤的劳动，也谢谢你劳动者这么夸我们的节目，真的夸出花了。而且你这分层次啊，先夸了我们下午茶这个节目，又夸了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整体说这就是广播的魅力。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也给予你充分的肯定。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周深版本的，也是一个现场版的《我是真的爱你》。全心全意。 周深现场版的这一版《我是真的爱你》，确实就像我说的，不同的翻唱的歌手，他会带着自己的情绪，带着对歌词和生命的感悟，融入在每一首歌里面。那接下来呢？抓紧时间，因为我想放一首我的隐藏歌单。不是很多朋友都很想知道十二月的第一天我做节目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或者是说昨天写完了那条 J 语，表达了一下对生活当中很琐碎的记录这样一份心情之后，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我们会以什么样的心情继续前行呢？我就放一首我的隐藏歌单，我个人的最近会单曲循环也很喜欢的一首歌，同样是一首翻唱的版本，来自于郁可唯在最近比较温暖的一档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当中翻唱的《水中花》。我个人呢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原唱包括后来有很多个翻唱的版本我都很喜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唱出了他自己心目当中的那朵水中的花朵。在歌词当中说，往日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其实有时候我在想，我做节目的时候，包括我们周三的这个你的故事谁的歌板块，就是我自己私心里面很想帮大家再去回忆或者说是挽留生活当中那片刻的温暖。所以这首歌呢也是我最近觉得很能表达自己的心声，再加上郁可唯的一个处理啊，虽然说是进错了拍，但是他自己处理的我觉得非常的巧妙，所以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今天我的私人歌单就把这首郁可唯翻唱的《水中花》送给大家。 凤凰说他 KTV 必点水中花，也很喜欢。嗯，我虽然没到 KTV 必点的程度啊，但是呢，确实不同的版本我个人也都很喜欢。微博网友劳动者说，主持人的私藏歌单里面的歌真好听，应该成为一个保留节目，定时定点播放。怎么了呢？听下午茶已经听腻了是不是？这个呢确实不定时送出我的私人歌单才能给你们惊喜啊，对不对？如果已经定时定点了，万一哪首歌 不够惊喜，哎，我觉得有点破坏这个隐藏版的感觉。所以呢有时候会大家可能点的歌没有那么的多和全的时候呢，我会今天很想放一首我自己的歌单。而且今天我之所以放，是因为确实有好几位铁粉都在留言里面 Q 了，说除了想听到大家点的歌，安安静静的听大家的歌之外呢，还想听一听我的心声，十二月的心声，所以我就放了这首郁可唯版本的《水中花》。世界杯同学说翻唱版确实有惊喜，有时候就听翻唱版，不知道原唱是谁呢？我萌吗？你不仅萌呢，你还呆，简称呆萌，可爱啦。也谢谢你们喜欢我为你们选的私藏歌单里面的歌曲。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送给经常，以前是每天啊，现在只能变经常了，给我们节目写打油诗的呆呆小熊同学。他说满脸幸福喜洋洋，2021剩不长，眼看22年快到，抓紧时间忙一忙，莫要错过好时光，开心陪伴爱善良。好了，今天这首在我的概念当中挺押韵的啊。他说想要听到一首来自于肖央的微幸福，送给大家吧，珍惜眼前人和这美好的生活，人生才不会有遗憾。对，微幸福这首歌呢比较长，也是肖央自己作词作曲的，表达了，可能也表达了他在那一个阶段的心声。幸福嘛，有时候确实就是很微小，但是如果你可以捕捉到，把它积累起来，生活就会越来越美好。也希望大家可以从我们节目当中去捕捉到更多的美好。在微幸福的歌声当中，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们说再见喽。明天的3:18，我依然在乐享下午茶等你们。明天我们的北京人艺的青年编剧和制作人王苏同学会给我们带来两位舞剧《可可西里》的主创人员，让我们在他们的分享里面也了解一下近几年舞剧在国内的兴起。喜欢舞剧的朋友，明天3:18不要错过喽。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见。 要不是上次朋友提起，我早就忘记。你笑容的痕迹，忧伤的秘密，曾刻在我心里。要不是又经过那里，我早就忘记。奇妙的云朵，落叶的花题，还有那失去的过去，那些曾感动你我的旋律，那些简单平凡的欢喜，一幕幕泛黄在那片笑声，那些照片的夕阳里，那个成长中改变的自己，那些无奈悲伤的问题，还在一个个忙碌的日子，醒来的深夜继续。 位的高低，输赢的意义。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